还是这样的失去了你。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，何必问我在不在意？如果这真是一场游戏，为了什么你要哭泣？露水的姻缘，你的泪，匆匆的分手，我的忏悔，兴奋和失落交错的痛苦，不能原谅的罪。露水的姻缘，你的泪，匆匆的分手，我的忏悔。明日的街头，相遇的时候，可记得我是谁？我听到你的呼吸，我闻到你的喘息。我是不是这样的占有了你，还是这样的失去了你？场游戏，何必问我在不在意？如果这真是一场游戏，为了什么你要哭泣？露水的姻缘，你的泪，匆匆的分手，我的忏悔，兴奋和失落交错的痛苦，不能原谅的罪。露水的姻缘，你的泪，分手我的忏悔。明日的街头，相遇的时候，你忘了我是谁。我听到你的呼吸，我闻到你的喘息。我是不是这样的占有了你，还是这样的失去了你？我闻到你的喘息，我是不是这样的占有了你，还是这样的失去了你？